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为寻真相多辗转，借问老板王大眼，掌柜遥指棺材铺，瞎子老赵不一般。 陆小凤把老板娘从头到脚，从脚到头，上上下下的看了一遍，一面看一面摇头，还一面在摸着他那两撇像眉毛一样的胡子。他说，老板娘，呵呵呵，我知道你是很了解男人的，可这一次你实在是把我看错了。哦，不管我是你说的那两种人的其中任何一种，只要我真的是其中的一种，那么现在我就会变成第三种了。 第三种？你说的这第三种人是种什么样的人呢？ 我到这里来只不过是来找一位朋友的。哈， 一位财迷朋友的？哦，你也有财迷朋友吗？ 每个人都想发财，我当然也有财迷朋友，谁不想发财呢？我有一个朋友，也听说过你们这里的附近有关宝藏的传说，要我资助他500两银子的旅费，想不到他一来之后，人影就不见了。 哦，你是来找他的？ 我不但要来找他，也要找回那500两银子。500两银子就算睡这样的双人床， 也可以睡好几百天了。 老板娘忽然转过了头，头也不回地走出去了，好像连看都懒得再看他了。陆小凤正想追出去，忽然发现门口有一只大眼睛在看着她。如果不看王大眼的人，只看他对人的礼貌和对人说话的声音，无论谁都会觉得他是一个和气生财的君子。王大眼说， 哎呦，陆公子，我知道你要来找的是谁了。你要来找的那位朋友是不是一位姓柳的柳大侠？ 你怎么知道的？ 在你还没来之前呢，住在这间屋子里的就是这位柳大侠呀。 哦，现在他的人呢？王大眼那只水晶球一样的大眼中，虽然看不出一点表情，可是另外的一只眼睛里却充满了悲伤和惋惜。 哎呦，柳大侠实在是条好汉贼，又大方又够义气，只可惜哟，您来迟了一步啦。 什么？什么？来迟了一步？你是说他已经死了？ 陆公子，您是个明理的人，您当然知道无论是谁死了啊，那他的尸体那通常总是得在个棺材里呀。 陆小凤沉默了很久。哦，那么这次来大概是看不到他的人了。 大概是。 那么我可不可以看看他的尸体和棺材呢？ 当然可以啦。 棺材在哪里？ 王老板的声音更加温和有礼了。棺材 棺材好像，那应该在棺材铺里头呢。 棺材铺，棺材铺绝对没有像杂货店那么普遍。想不到这个荒凉的小镇上，它居然也有一家棺材铺。陆小凤走进这个小镇上唯一的一条长街上的时候，就看见了这家棺材铺。棺材铺外面那张又旧又破的大藤椅上还躺着一个死人。后来陆小凤才知道，这个人非但没有死，而且他就是这家棺材铺的老板。也许他替死人收尸收得太多了，所以他看起来倒有六七八分像个死人。他的名字绝得很。这家棺材铺就在杂货店的对面，杂货店的老板叫王大眼，他的名字呢叫赵瞎子。他本来一直像一个死人一样坐在那儿，他想不到也不敢想会有人来光顾他的生意。这么样一个小地方，活人已经不多了，死人当然也不会多，所以他看见陆小凤的时候一下子就从椅子上跳起来了。 这位公子，府上什么人死了？想要买一口什么样的棺材？ 他的脸上本来就像死人，完全没有一点血色，一点表情，却偏偏想要做出一副巴结的笑容，却偏偏装不出，这使他的脸看起来更加神秘而诡异。陆小凤只有苦笑。陆小凤说，我们家最近已经没有什么人可死了，我只不过想来看一个人。 赵瞎子的脸色沉下去了，人也坐下去了，连声音都变得冷冷淡淡的了。他说， 那你恐怕是来错地方了，这里除了我之外都是死人。 陆小凤说， 那我就没找错地方，我要来看的就是死人。 赵瞎子甚至把那双白多黑少像瞎子一样的眼睛闭起来了。 只可惜我们这里现在连死人都只剩下一个了，我要看的大概就是他。 赵瞎子又跳起来，啊， 你认得柳大爷？你是替他来收尸的吗？ 是。赵瞎子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气，就好像刚把一副很重的担子从肩上卸下来。 我带你去找他，你跟我来。 赵瞎子坐在棺材铺外面屋檐下的阴凉处，门里边的一间屋里边摆着两口已经上了油漆的新棺材，还有五六口连漆还都没有上。穿过这间屋子，那就是一个堆满了木头的小院子，遍地都是钉弯了的铁钉和爆下来的碎木花。一个特别大的锯子斜斜地倚在一个很奇怪的大木架子上，这个锯子看起来就好像是锯人用的。锯子旁边还有一口没有做好的棺材。陆小凤的好奇心又动了，她忍不住问瞎子，这么大的一个锯子，一定要很有力气的人才能用吧？ 大概是吧。 这个人呢？我怎么没有看见他？ 你已经看见他了，这个人就是我。 他故意轻描淡写地说着， 这里卖出的每一口棺材，那都是我亲手做出来的。 陆小凤虽然发现这位棺材铺的老板整天都像死人一样坐在那里，脸色也像死人一样的难看，但却是一个很高大的人，虽然有点弯腰驼背，可是站在那里一比，还是要比普通人高出一个头的，而且全身的肌肉都好像很有弹力，只有一个经常保持劳动的人才会有的弹力。你第一眼看见他，也许会觉得他像是一个死人，可是看得越久就越不像。 后院里有两排房子，左面的一排三间，右面的一排两间。左面的一排房子好像是厨房、柴房、用人房一类的地方，右面的一排黑幽幽的房子，连窗户上面贴的纸都是黑幽幽的，整个两间屋子都好像笼罩在一种黑幽幽的色调之下，就算在白天看起来也会给人一种阴森可怖的感觉。赵瞎子打起了一个火折子， 这里就是我们发葬之前停灵的地方，这里的人死了，在发葬之前，那尸体通常都会寄在这两间屋子里，所以我就把这两间屋子叫鬼屋。 鬼屋，啊，那间屋子里闹鬼。赵瞎子苍白的脸在火折子的火光照耀之下，看起来已经是有点像鬼了，可是他就摇着头说， 棺材铺里是没有鬼的，棺材铺是照顾死人的。 他说的这句话那真是合情合理，陆小凤想不承认都不行了。可是陆小凤一走到这两间屋子的前面，就觉得有一种阴森冷飕飕的凉意从脊背上就凉起来，一直凉到了脚底。陆小凤当然不是一个胆小的人，他的胆子之大，简直可以用胆大包天这四个字来形容了，甚至连他的仇敌都不能不承认，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事是陆小凤不敢去做的。可是，陆小凤在赵瞎子的火折子的带领之下走进这两间屋子左边的一间的时候，他自己忽然觉得他的脚心下面就好像流出了冷汗了。火折子发出来的光比烛光还要暗淡，这间屋子在这种火光的照耀之下，那看起来简直就好像是一个坟墓的内部。他走进这间屋子的时候，感觉就好像走进了一间坟墓，坟墓里当然也有棺材。这间屋子里有一口棺材，棺材摆在一个用暗紫色砖头砌成的低台上，台前还供着一个极简单的灵位，灵牌上是简简单单的写着故友柳如刚。看到了这块灵牌，陆小凤才死了心。无论谁看到了这块灵牌，都可以确定柳如刚确实是死了。可奇怪的是，也不知道是因为这里这种阴阴森森惨惨淡淡的气氛，还是因为陆小凤的心里某一种奇奇怪怪神神秘秘的感觉，使得他总觉得柳如刚会随时从棺材里边跳出来，随时会复活。陆小凤说，请你把棺材的盖子打开。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要把棺材打开？你凭什么要我这样做？ 因为我已经告诉过你，我要看的是一个死人，不是一口棺材。棺材打开了，陆小凤看见了柳如刚。死人的脸跟活人的脸虽然不同，可是陆小凤一眼就看出了这个死人他的确就是柳如刚，而且也看出了柳如刚在临死前残留在他脸上的那一抹惊慌和恐惧。赵瞎子说， 他是不是你要找的那一位朋友啊？ 陆小凤没有说话，因为他已经找出了柳如刚那身上的致命的伤。伤口是在他前胸的心口上，是刀伤，一刀致命，干净利落。陆小凤绝对可以肯定的是这一点。他看到过的死人太多了，对这方面的经验太多了。对这种情况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如果他不能确定这一点，还有谁能？ 可是陆小凤的脸上却显出了一种极稀奇极迷惑的表情，而且一直在摇着头，嘴里一直在不停地喃喃地说：不可能啊，这是不可能啊，这是绝不可能啊。他甚至把这句话重复地说了好几遍。赵瞎子无疑是个很有耐性的人，经常面对死人的人没有耐性怎么行啊？所以他一直等着陆小芳把这句话反复地说了五六遍，他才问： 什么事情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 陆小凤没有回答这句话，反而反问：你知不知道死在棺材里的这个人是谁呀？ 他也不等瞎子回答，就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就是一剑乘风，柳如刚。他的轻功和剑法就算比不上西门吹雪，那也差不了多少啊。如果说他会被人迎面一刀刺杀毙命，甚至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那么你就算砍下我的头，我也不会相信的。可是现在的情况看起来却无疑是这个样子。棺材里的尸体已经换上寿衣了，刀口也已经被处理得干净了，这条刀口的长度大概只有1寸3分左右，杀人者所用的刀无疑是一把很窄的刀，而且是迎面刺进去的。如果是用斩，那刀口就会拖长啊。所以陆小凤才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使刀的人能够一刀刺入他的心脏啊。除非这个人是柳如刚很熟的朋友，柳如刚根本就没有提防他。那么柳如刚在这个小镇上怎么会有朋友呢？陆小凤的目光终于从这个刀口上移到了赵瞎子的脸上。你知不知道他是死在什么地方啊？ 我当然知道，那是一条很阴暗的巷子，他死的时候已经过了三更了，那个时候巷子里已经连一点灯光都看不见了。 第一个发现他尸体的人是谁呀？ 就是跟你说过话的那个小叫花子。 他的尸体是在什么地方被发现的？ 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亮。 天还没有亮，那个小叫花怎么会到那条巷子里去呢？去干什么？ 那我就不太清楚了。 尸体是谁运到这里来的？ 啊，我自己抱来的。柳大侠是个好人呢，出手又大方，而且一直都把我当做他的朋友啊。柳大侠到这里来虽然并没有多久，却已经交了不少的好朋友啊。 只有很熟的朋友才能在他绝对料想不到的情况之下将他迎面一刀刺杀。这个好朋友是谁呢？陆小凤在心里叹息着，又问赵瞎子：你把他抱来的时候，刺杀他的凶刀是不是还在他的心口上？赵瞎子显得很惊讶： 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知道这把刀还在他的身上？ 刀伤是在第六根和第七根肋骨之间，这两根肋骨距离很近，一刀刺入，刀锋就很难拔出来。凶手在他一时大意间刺杀了他，心里一定是又兴奋又慌乱，而且也不能确定这位负当时盛名的刺客是不是已经真的死在他的刀下。仓促间拔刀，第一次如果拔不出来，第二次再拔不出来，那就不会再是第三次了。陆小凤接着用一种非常冷静的声音说：这样的一把刀一定要像你这样一个棺材铺的老板，在很从容的情况下才能拔得出来。 赵瞎子叹了一口气说： 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你究竟是谁呢。可是我已经知道了，你一定是个很了不起的人。 事情是不是这样子的？ 是。 是不是你把刀拔出来的？ 是我，是我，是我亲手拔出来的。 刀呢？ 刀。 赵瞎子好像忽然之间就把刚刚说过的那些话全都忘掉了。 什么刀？ 陆小凤笑了，他当然很了解赵瞎子这种人，更懂得用什么方法来对付这种人。对付这种人只要一个字，钱。一锭银子就塞进了赵瞎子的手里。陆小凤再问他眨眼前刚刚问过的那个问题，赵瞎子的回答就已经和刚才完全不同了。刀呢？ 刀当然被我藏起来了。 藏在什么地方？ 赵瞎子一张本来好像已经僵硬了的白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比较像是笑的表情。 我要藏一样东西，当然是藏在别人找不到的地方。 棺材下面这个用暗紫色砖头砌成的像是祭台一样的低台居然还有几块砖头是活动的。 把这几块活动的砖头抽出来，那里边就是一个天生的秘密的藏物处了。别人既不知道这个砖头下有可以活动的砖头，也不知道是哪几块砖头，要把藏在里面的东西找出来当然是非常困难的。赵瞎子的手已经伸进台下的暗洞，当他的手缩回来的时候，无疑手上已经多了一把刀了。陆小凤实在很想看看这一把能够把柳如刚迎面刺杀的刀它是一把什么样的刀。 可是赵瞎子的手却一直没有收回来，就好像洞里有一条毒蛇就突然咬住了他的手，他那本来已经苍白的完全没有血色的脸现在好像简直已经变成了惨碧色了。陆小凤看着他，瞳孔渐渐收缩。 刀呢？ 刀呢？ 这一次赵瞎子的回答居然又变得和第一次的回答完全一样了。 刀这什么刀？ 陆小凤实在很想一巴掌打过去再重重地踢他一脚，但他想不到赵瞎子已经跪下来， 他哀呼着说： 我发誓啊，我发誓，我本来是真的把刀藏在这里的，可是现在里面变成空的了，刀不见了。他 看到这种样子，陆小凤的巴掌打不下去了，脚也踢不出去了，他只有沉住气问： 你想想，除了你自己之外还有谁知道你这柄刀藏在这里？ 赵瞎子的头本来已经碰在地上了，忽然听了这句话他抬了起来，一双瞎眼好像有了光。 我想起来了，有一个人是知道这件事情的，只有他一个人，不但知道，而且他还亲眼看到了。 古龙武侠巨著《陆小凤传奇》，演播艾宝良。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灵犀神指傲天下，快意恩仇一妙侠。古龙长篇巨著《陆小凤传奇》，艾宝良演播。黑心刺客施毒手，易容老妪有缘由，解谜还听乞丐话，离奇命案说从头。 陆小凤对赵瞎子说：你想想，除了你自己，还有谁知道你这柄刀藏在这里？ 赵瞎子的头本来已经碰在地上了，听到了这句话，忽然间就抬起来，一双瞎眼就好像有了光了。 我想起来了，有一个人是知道这件事情的，只有他一个人不但知道，而且还亲眼看到了。 陆小凤一把把他从地上提起来，厉声地喝问：这个人是谁？ 他姓。 赵瞎子没有把这句话说完，他说的第三个字是个开口音，可是他虽然张开了嘴，却没有声音发出来，因为他的嘴刚刚张开，外面就有二三十道光芒就打进来了。 在这一瞬间，以陆小凤的估计，这些寒光最少有二三十道，有三种颜色，一种青，一种紫，一种灿烂如银。这一次他错了，因为其中还有一种暗器的光芒已经接近透明，透明那就是看不见。从这间屋子三个窗户打进来的暗器已经不止二十三种，而是二十四种，因为其中一种是透明的。这二十四种暗器要打的并不是陆小凤，而是赵瞎子。幸好他们都没有打中，甚至连那件看不见的暗器都没有打中，因为赵瞎子已经撞破了屋顶飞出去了。他自己当然不会飞，他伏在地上，陆小凤把他一把提起，还提着他的衣襟的时候，暗器就已经射入了。在这箭不容发的一刹那间，陆小凤已经把他用力的摔出去，把屋顶撞了一个大洞，从洞中他就飞出去了。然后陆小凤也已经从寒光中就穿出了窗户。在这一瞬间，陆小凤的身法变化和速度已经超过了人类的体能的极限，也超过了他自己体能的极限。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成功，那是因为他往往能够凭着一股超人的意志力和求生力，超越他自己的体能的极限。一个人在别人的眼中认为随时随地都会死的人，他之所以能够不死，那道理也是一样的。陆小凤窜到院子里的时候，赵瞎子就刚从屋顶上那纷飞的瓦片中冒出来，一堆木料之后，又有一捧寒光爆射而出，打的还是赵瞎子。这个人无疑一定要杀赵瞎子灭口。陆小凤在空中已经顺手抄起了一块木板，以左脚尖点右脚面，身子再次借力弹起，那手里的木板也迎着那一簇寒光就拍出去了。一连串轻响之后，暗器都已经钉入了木板，赵瞎子人已经落在了屋顶上，又从原来的那个洞就跌下去了。只听见那堆木料后 有人在低声地喝道： 好，好一个陆小凤，好轻功！ 你是谁？ 陆小凤喝问着，正想往那堆木料后面扑过去，想不到那对面屋顶上已经有一道刀光青红般的掠起，凌空一转折，就击剑般的向他刺过来了。这一刀啊，又快又险，一刀就想把他刺杀于地下，所以这一刀完全就没有再留余地了。陆小凤并没有躲闪，反而迎着刀光他就扑上去了。刺客显然吃了一惊，刀光一抖，想在半空中反削陆小凤的咽喉，可是力量已经不够了。陆小凤忽然伸出了十中二指，一下子就捏住了刀锋，用力往前面一送，一股真力由刀锋直穿刀柄，那刺客的虎口立刻就被震裂了。那握刀的手刚刚松开，刀柄已经撞在了他的胸口上，咯一声响，他的肋骨已经被撞断了两根。这一招，那正是陆小凤威震江湖天下无双的绝技。所有的变化，那只不过是一刹那间的事。除了陆小凤，天下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在这剑不容发的一瞬间捏住刀锋。这个刺客从半空中就跌在了地上，他的喉咙里不由自主地发出了仿佛野兽垂死时的叹息。他的刀此时已经到了陆小凤的手里，刀锋已经到了他的咽喉要害。其实他的刀法和轻功无疑也是第一流的，所以陆小凤也说： 啊哈，想不到这种地方还会有你这样的高手。 陆小凤问这个穿着一身黑色紧身行衣以黑金蒙面的刺客： 你是谁？谁要你来的？你们为什么要灭口来杀赵瞎子？ 这个吃惊的人看着陆小凤，在惊慌的眼神中，那瞳孔已经收缩了。陆小凤忽然发现他的瞳孔仿佛有人影一闪和剑光一闪，他没有看错，他的反应也真够快的，所以他没有死在这一剑之下，因为他已经凝身挥刀。他的反应虽然这么快，但是他的衣襟还是已经被寒气森森的剑气所划破了。剑光闪动之中，他看见了一个满头白发苍苍的紫衣老太太，却没有看清她的脸，因为在这一刹那间发生的事，那是根本不容许他观察和思索的。一剑刺下，陆小凤反身挥刀，被撞断肋骨的刺客已经就地滚了出去。老太太的剑光再一闪，陆小凤再退，退到那堆木料的前面，本来似乎已经想好了反击的方法，最少他已经留下了退路。可是陆小凤既没有反击，也没有再闪退，因为她的脸色已经变了。她忽然发现了这个老太太手里用的剑，那竟赫然是柳如刚的剑。这个时候，这柄剑的剑锋几乎就已经刺入了她的心脏了。现在陆小凤的情况实在是已经退到了无可再退的绝路了，那心脏也无疑是人身上致命的要害。奇怪的是，陆小凤后来居然对别人说：幸好那一剑刺的是我的心脏，否则我就死定了。为什么？因为就在这一瞬间，他的右手就在他的心脏的附近，所以那个时候剑锋虽然已经穿透了胸口前的衣裳，再往前刺半分，陆小凤就完了。可惜就是这一瞬间，这柄剑竟连半分都没有法子再往前刺了，因为这柄剑的剑尖忽然间一下子就被陆小凤的两根手指给捏住了。后来也有人问过他： 我们都知道你那两根手指就好像有神鬼的符咒符着一样，甚至好像已经和你的心意完全可以相通了。只要你的心一动，对方的剑就会被你加入，因为无论多么快的剑也不会有你的心动那么快呀。这一点江湖中没有人能够否认，可是那个时候你的手为什么刚好就在你的心脏附近呢？你是不是已经算准了对方的那一剑一定会刺向你的心脏呢？陆小凤只是笑笑不回答。这种事根本没法回答，在生死存亡间的那一刹那，有很多很多的事情那是没法解释的。也许那是他经验和智慧的结晶，也许那是一瞬间的灵感，也许那只不过是运气而已。剑客的剑被人捏住了，简直就好像他的手脚被人捆住了一样，对他的心理的打击甚至更加严重。可是这个紫衣老太太无疑那是一流剑客中的超级高手，她不但剑法快，反应更快，不但反应快，判断更准确。所以陆小凤一捏住她的剑，她就立刻放松了剑手，她的人立刻用一种非常惊人的速度就掠出去了。她当然是向上掠起的，他猎取的角度也是非常的倾斜的，为了避免对方的后手，这种角度那无疑是最安全的一种。可是他还不放心，他无疑是一个非常谨慎非常爱惜自己生命的人，所以在他猎取之后还凌空就翻了一个身，改变了另外一个更安全的角度。他穿的那是一件紧身的百褶长裙，就像是一道重重的帘幕，穿着这样的一条长裙，裙子里已经不必要穿长裤了。可是在他凌空飞起的时候，他的长腿也翻飞而起，就像是一重重破浪一样的翻飞而起。陆小凤一抬头就看见了他的腿，那绝对不是一双老太太的腿。陆小凤看见的这一双腿雪白修长结实，那和他那满头白发满布皱纹的脸绝对不像是同属于一个人的。陆小凤是个眼力非常好的人，他对女人的脚那是特别有兴趣又研究的，他甚至可以看见这双腿上的肌肉的跃动。这么结实这么长这么美的腿，甚至连陆小凤都很少有机会能够看到。这个紫衣老太太手里用的剑那就是柳如刚的剑，她的那个同伴是一个很快很快的快刀手。陆小凤就算是个完全没有思想的人也可以想得到，他们和柳如刚的死那一定是很有密切的关系的。这两个人无疑一直都留在这个小镇子上，现在虽然都已经来了，却还是可以查得出来的。要怎样才能查得出来呢？刀客的脸是被黑巾蒙住的，老太太的脸无疑是经过易容改扮的。现在陆小凤唯一真正看到的那只不过是那一双腿，那当然绝不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婆的腿。如果能找出这双腿的主人是谁，那么就可以找出刺杀柳如刚的凶手了。这就是陆小凤唯一的一条线索，也是他唯一能做的一件工作。他能怎么做呢？难道他能把这个镇上每个女人的裙子都掀起来看一看他们的腿？老实说，陆小凤并不是不想这么做，只可惜她实在做不出来。她只好再去找赵瞎子，赵瞎子却死也再不肯说一个字儿的，他已经被吓得连裤裆都湿透了。 北京城那绝不是一天造成的，要侦破这样一个神秘离奇复杂的凶杀案，当然那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所以陆小凤只能暂时回去睡觉了。想不到他一回到他那间破烂的小屋里，就看见有一条腿从他的床底下伸出来了，那是一条又脏又黑的细腿，腿上全是泥污，根据陆小凤最保守的估计，至少有七八个月他肯定没有洗过，只是跟腿下面长的那只脚一比，这条腿可显得干净极了，那只脚那简直就好像是用一大堆狗屎堆出来的。陆小凤苦笑着摇着头，端了一张椅子在床对面坐下来了。床底下的人终于慢慢地爬出来，鸟窝似的乱发盖着个鸟蛋似的脑袋。陆小凤轻轻地咳嗽了一声，小叫花。小叫花一下就跳起来，脑袋几乎撞上了横梁，他看见陆小凤才松了一口气。 大少爷，你真把我吓了一大跳，把我的魂都吓掉了。 陆小凤立刻露出了很抱歉的样子。我真吓着你了？ 当然吓，差一点被你活活吓死。 哎呀，那倒真是不好意思啊，我好像应该向你道个歉，赔个不是。 那倒不必，你只要在某一方面给我一点小小的补偿，我就决定原谅你。 啊，一点点补偿？什么样的补偿？ 比如说一点点金子啊，一点点好酒啊，一两个好看的小姑娘啊。你当然也知道这些东西那是可以压惊的。 陆小凤笑了，他实在想忍住不笑，却实在是忍不住，只不过在他开始笑的时候，他已经一把揪住了小叫花子的衣襟儿。就在他揪住了小叫花子的衣襟的时候，小叫花子的人已经被他好像提一个小王八一样的提起来了。陆小凤板起了脸，啊，你三更半夜偷偷摸摸的到我的房间里来，翻箱倒篓还不说，还要爬到我的床底下去，什么意思？更可恨的是，你居然还说我吓着了你，哈哈，还要我赔偿你。陆小凤冷笑着接着说，我看呐，你倒应该好好的赔偿我才对呀。我一定很快会想出一个好法子来。 小叫花已经快要哭出来了， 我不是来偷你的，我是丐帮的子弟，我怎么会来偷陆小凤，我怎么敢？天下有谁不知道陆小凤是丐帮的好朋友？丐帮上上下下几万个兄弟，有谁敢妄动陆小凤一根汗毛的？ 你真的是丐帮的弟子？ 绝不假。 陆小凤的手松了，小叫花一跳下地，立刻用一种很漂亮的身段向陆小凤打了个签。 丐帮第23代弟子黄小虫叩见陆小凤，陆大侠，陆大叔。 啊，你是哪一堂哪一舵的？ 玄龟堂，王老爷子属下，长江第27分舵管辖，三年前才被派到这里来。 长江分舵的弟子怎么会被派到这里来啊？ 无论哪一帮哪一派里面，总有几个那是比较倒霉的嘛。 丐帮和陆小凤的渊源那是极深的，丐帮的子弟那可以说都是陆小凤的朋友。朋友们说的话，陆小凤一向是很少怀疑的。从这个小叫花的嘴里，陆小凤又证实了几件事。柳如刚那的确是死在一条暗巷中，的确是被赵瞎子收敛的，那个时候杀人的凶刃那的确还是留在他的尸体上的。问题是 只不过第一个发现柳大爷尸体的人，那绝不是我。这个小叫花子他用非常肯定的口气这么说。 他接着说，干我们这行的人虽然总喜欢在半夜里东游西逛的，可是那一天我逛到那条巷子里去的时候，那里最少已经有两个人比我先到了。 哦， 我本来是不想往那边走的，直到听见柳大爷的惨叫我才赶紧扑过去的。 到了那里的时候，你就看见有两个人早已经先在那里了。 对， 两个什么样的人？ 三更半夜我也看不清他们的脸，而且他们一看见我很快就跑了。我是可以肯定的，那两个人那是一男一女。 一男一女。陆小凤立刻想到了在赵瞎子后院中遇到的一个快刀手和那个装扮作老太太却有着一双美腿的女人。房子是一间建筑的很简陋的房子，桌子是一张连油漆都没有的破木桌，床是一张破床。这些不要紧，要紧的是屋子里没有朋友，桌子上没有酒，床上少了一个人。在这样的一间房里，陆小凤本来是待不下去的，更休想让他睡上床。可是现在陆小凤已经睡在床上了。柳如刚是陆小凤的朋友，柳如刚的死实在是太离奇了。在这个远在边陲的荒凉的小镇上，仿佛充满了一股说不出的离奇和诡秘之意。陆小凤如果连这种事情都不管，他还管什么事？陆小凤如果连这种事情都不管，那么这个陆小凤他就不是陆小凤了。要管这件事，就要先想通很多件别的事。到现在为止，陆小凤所有的线索那都是从小叫花子和赵瞎子那里得来的。这两个人说的话好像都不假，而奇怪的其中却偏偏好像有一点矛盾。矛盾在哪里？陆小凤说不上来，有很多事他还没有想通，甚至连影子都看不见，连门都没有。 灵犀神指傲天下，快意恩仇一妙侠。 他谁啊？ 他叫陆小凤，是一个有四条眉毛的人。 四条眉毛，一个人怎么可能有四条眉毛呢？ 小天下，恩恩怨怨何时再休罢。 古龙武侠巨著陆小凤传奇，演播艾宝良。